学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开卷乐，主持黄怡、周家俊。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晚的开卷乐，我是节目主持周家俊，我拍档今晚是黄怡。 Hello, 大家好。 是啦，今晚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呢，八个月之前都在开卷乐那里介绍过的啦。恭喜他啦，获得我们第13届香港书奖。这本书呢就是我们的黄金时代。作者呢就是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周宝松。黄怡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啦。 我们的黄金时代这本书今次获得香港书奖啦，而早前周教授亦都有两本书是获得过香港书奖的，包括2015年获奖的《政治的道德》和2017年获奖的《小王子的领悟》。咁今次我们的黄金时代呢一本书呢，主要就收录咗好多佢对于时政嘅一啲散文嘅作品啦，咁呢一啲作品都喺唔同嘅地方发表过㗎啦。咁今次结集出版就获得香港书奖。咁接下来呢就想请我哋嘅评审，包括作家、影评人兼另外一位嘅开卷乐主持郑正行，为我哋讲下佢对呢一本书嘅睇法啦。 其实周宝松教授的这本《我们的黄金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香港公民抗命史的见证，因为他是用了很有深情的文笔来到去写占领中环运动之后的一连串的诉讼，当中亦都是透过他的眼光，好像将这一段很难得的一段的公民抗命的运动的政治上面的道德的意义，透过他的不足，透过他的见证，将这些的过程写低下来。在这个整个运动里面当中的很多人的人格，特别是高尚的人格，透过他用心用情的笔，是将这些的人的形象好活灵活现咁样咧，系活生生咁样写落嚟。 唔该晒郑正行。咁以下落嚟咧，我哋又请另一位嘅评审，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高级讲师骆荣佳，讲下佢对呢本书嘅睇法啦。 周宝松老师呢本书俾我有好大嘅鼓励，特别佢提到点样喺呢一个时代，作为老师，我哋点样坚持自己嘅信念，点样透过教学，点样透过研究去启发我哋嘅学生。我好中意佢本书嘅其中有一段。他说，一时的激情很容易，持久的坚持却很难。要坚持就需清楚知道自己为什么是对，坚持的理由是什么。现实中种种制度之恶为什么是恶，并在什么意义上践踏人的权利和尊严。想得越深，理解越充分，越有信心守住自己的信念，也不会被许多似是而非的大论述忽悠。要活得有力量，认真思考很重要，要思考就得读书，而且要带住对现实的关怀去读。我想这一段说话让我更加了解到，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怎样去透过信念的建立，鼓励身边的年轻人去更加的勇于去活得有力量，同埋活得的更加有坚持。 剛才我們都提過，周教授已經不是第一次憑著他的作品拿到香港書獎了，不知道今次得獎和往年得獎他的心情有沒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的黃金時代今年能夠拿到香港書獎，和之前那兩次的感受的確是很不一樣。最大的不同當然是香港的環境發生了根本的轉變，甚至現在這一刻望回過去這一年發生的很多的事情，看到香港一步一步地走向一个威权主义的时代，的确是心情沉重了很多，甚至都没有以前那种很喜悦的感觉。但亦都是因为个时代变了，其实令我更加觉得写作的价值，写作的意义，或者更加令我觉得读书人有的一份不能够推卸的责任。我自己很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写下去，希望能够写出更加好的作品去回应这个时代。 我们的黄金时代这一本书呢就分为三辑。第一辑主要围绕着雨伞运动去书写的。里面的文章都在不同的地方发表过。有一些就首先发表了在周教授自己的 Facebook 那里，之后呢就修订了，然后就收入了去我们的黄金时代这一本书里面。而另外一些作品呢就首先发表在传统的纸张媒体，例如明报星期日生活等等。 除此之外呢，亦都收录咗一封周教授写嘅联署信啦，同埋写俾法官嘅陈情信。 咁第二辑似乎又有少少唔同喎。 係啊，所以我们的黄金时代嘅第二辑其实有好多文字呢都系面对中国嘅读者去发表嘅。咁我就会想问一问周教授，其实面对中国嘅读者去发表文字，相对于面对来自其他地方嘅读者，会唔会对你嚟讲有啲乜嘢相同或者唔同嘅地方呢？ 我们的黄金时代入面，事实上的确是有好几篇长的文章呢，是针对中国大陆的读者而写的。最重要的一篇就叫做自由诚可贵，就讲我自己在微博被炸号的经历，同埋我自己对就是中国的言论审查的一些反思。那篇文章很长，我估有差不多20000字。面对中国读者发表的文章，当然会跟香港会很不一样，因为大家面对的处境其实挺不同的。譬如在中国大陆那个譬如言论审查的情况是更加严重，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受到的限制是更加大，所以自由的议题呢在中国的读者感受是会更加深刻。当我自己去落笔写的时候呢，其实我想我所有的文章都是的，就是说都会有一个你预设的一个读者群，或者你是心目中是有一些读者你是想跟他讲嘢的。咁所以当你跟一些你心目中的读者群去对话的时候呢，其实你就一定要考虑的就是他的生活背景啦，他的语言啦，他面对着一些什么问题啦。咁我总希望我哋自己能够尽量进入去到一个大家可以彼此交流，或者大家比较能够容易啲有共鸣嘅一个环境入面呢去进行对话嘅。即係我自己作为一个作者呢，係会即係落笔嗰阵个心境啦，用嘅讨论嘅方式啦，甚至我自己点样拿捏一个定位啦，咁其实係会有唔同嘅。但有一样嘢我自己一直都几清楚或者都几坚持嘅，就係我唔希望自己有任何嘅自我审查。我希望自己尽量做到，就係如果我要表达我自己一种嘅观点，即使嗰种观点係好具批判性嘅，然后我亦都知道呢，我嘅观点如果发表出嚟呢，可能係会受到一啲嘅审查，受到代价。咁我自己都仲係希望自己能够坚持啦，有一份最基本嘅知性嘅诚实啦，就冇做一啲言论审查。譬如我啱先讲嗰篇讲微博炸号嘅文章呢，上年嗰篇文章其实喺端传媒发表之后呢，我就将佢摆咗上去我后来嘅新开嘅一个微博嘅账号入面。结果嗰篇文章一摆咗上去之后呢，在当日一个钟头之后呢，就我两个微博账号呢就都同时被炸了，即是被取消了。咁其实我是知道呢篇文章一摆上去呢，我的账号呢就会消失的了。但我自己都觉得即使要承受这个代价呢，如果言论自由是值得我们去坚持的事情，咁我尽量希望自己守住一些自己觉得重要的原则咯。咁我想现在的情况在香港也都是很真实啦。你见到我哋喺我哋嘅社会入面普遍开始出现各种各样嘅自我审查，即系呢一个问题对我哋每一个写作者嚟讲，亦都变得好真实同埋好迫切。 话时话 Simon， 通常同你拍档做呢个开卷乐主持嘅时候，都系我揀咗好多文学嘅书。咁我唔知你自己会唔会话鍾意睇下啲其他嘅书，例如哲学嘅东西呢？ 咁我最近呢都真系好鍾意哲学啊，因为呢我觉得哲学呢佢系好要求啊，一个人去讲一段嘅说话嘅时候呢，要一个好严谨嘅逻辑啦。咁其实佢系一种好好嘅思考嘅一种嘅练习啊。咁周宝松教授呢自己其实佢都提到啦，其实当年喺中大呢，本身佢系读工商管理嘅，好庆幸啦，佢自己咁样写啦，就系大三嘅时候咧就转读哲学，咁佢觉得咧人生啊，就自从因为佢拣咗哲学之后咧而被改写，咁我又想问一问啊周宝松教授啦，咁你认为哲学或者系政治哲学咧吸引你嘅地方又喺边一度咧？哲学点样影响你嘅价值观，以及咧一啲思考问题以至处事嘅方式咧？ 因为哲学对我来讲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或者不仅仅是一种的学问，其实某个意义上面它是一种的生活方式，可能你要对这个世界的事情要有一份的好奇， 有一种的关怀，然后你觉得你是需要用一种寻根究底然后很严谨的方式去对那些问题进行一些反思，包括对我们的社会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包括一些人生哲学的根本的问题。即如果我们真正在意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真正在意我们的社会怎样才是一个合理的社会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觉这些问题是无可避免或者其实必须要面对的。即我自己读了这么多年哲学，从事哲学的教育工作，然后自己也是一个哲学的写作者，我睇翻自己嘅生活最大嘅影响就係、你会用一种啱先我所讲嘅，就係你嗰种比较 reflective 嘅人生，即係比较反思嘅人生。咁我可以諗起就係当年苏格拉底有一句说话啦，係咪未经反思的生命係不值得过的。当然反思咗之后就唔等于你会更加快乐，或者你唔一定你就可以即时去改变到个世界。但我想这个是第一步，就是抱着一种反思的态度面对我们的生活，最起码你就不会那么容易因循，不会那么容易觉得事实的就是合理的，你会比较要求自己对这个世界有一种的批判性在里面。 开卷乐，主持王仪、周家俊。 周宝松教授作为一位学者和知识分子，他亦都有他自己欣赏的人，他就提到其中一位就是余英时先生，他是一位很出名的历史学家，他是新亚书院第一届的毕业生，曾经跟随钱穆，后来就去到美国。周宝松教授认为他是今时今日华人学者入面最受人公认以及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学者，对中国的文化亦都有反思。去年的时候他就出了一本《余英时回忆录》，周宝松教授都会推荐大家去看的。 咁另外一本周教授会推荐俾大家睇嘅书就係19世纪 John Stuart Mill 写嘅《论自由》。呢一本书呢主要针对嘅议题就係自由点解对我哋嚟讲咁重要呢，其他探讨嘅问题亦都包括点解我哋要尊重唔同嘅观点啦，点解我哋要尽可能有思想同埋言论自由嘅空间。咁呢本书就话俾我哋听，因为如果冇自由嘅话，我哋就冇办法去发现真理，冇办法去活出独特嘅个人生命。而这本书里面的内容不单止不过时，而且放在现在的香港也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思考。除此之外，周教授也都会很推荐其他的哲学家的作品，例如钱穆同埋小思老师等等。 咁记得嗰阵时喺中大读书嘅时候咧，都有 sit 过周宝松教授嘅堂啦。咁当时觉得佢都系一位咧，即系好中意讨论嘅一位学者啊。咁佢有时就会邀请啲学生啦，就话不如嚟我屋企嗰度，咁我哋一齐去搞读书会啦。咁周不时咧又会见到佢啊，带住啲学生啊，譬如喺联合书院嘅草地啊，又或者咧即系喺中大咧周围嗰度行啦，去睇下啲花鸟虫鱼啊。咁甚至可能会即系坐喺草地上面读书。咁啊，一齐去感受嗰个环境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几特别嘅一种教学方式啊。 咁听 Simon 你咁讲，其实周教授教哲学嘅方法都几生动噶。我哋睇《我们的黄金时代》呢一本书嘅时候，都会见到周教授身为一位哲学嘅教师，其实都会要求自己唔单止可以传授到知识，亦都希望自己可以喺每日嘅教学当中一点一滴咁样实践一种求学同埋做人并重嘅教育理念。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呢，周教授亦都热衷于公共嘅讨论，期望真理可以越辩越明。咁我会想请教一下周教授，就係回顾咁多年嚟嘅教学生涯，唔知道你觉得自己有冇成功咁样实践咗呢一啲嘅理念呢，同埋喺未来会有啲咩地方可以继续努力去做呢？ 在过去这么多年，我自己在中文大学作为一个政治哲学教师，一直都摆了相当多的时间在我自己的教学里面。我自己经常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想讲座，在我家和学生去举办这个 读书组啦，我哋呢个读书组其实都运作咗15年啦，同好多学生一起读书啦。咁我自己亦都参与喺中大，譬如博群计划啊、斯托邦啊，做一啲唔同嘅公共讲座。当然背后嘅諗法就係希望政治哲学嘅理念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大学里面，甚至我们的社会里面，是能够得到更加多的人的认识，促进我们的社会有更加好的一个公共文化。我在中大18年，有没有成功实践了这些理念呢？这样成不成功就未必是我自己判断，但最起码我自己一直都努力在做紧。我自己很在意自己是教师这个身份，咁呢个对我很重要。我自己首要的工作或者我最重要的身份是一个教师。所以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摆在学生身上。当你摆了个心机落去，然后你很用心去教学，其实你即时都会见到啲学生的改变。咁教育对我来讲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可以见到学生一路成长，一啲嘅思想上面的转变。然后他们毕业之后能够在社会里面，在不同的地方发挥一些他们自己的角色，那这个对我来讲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未来我想其实我都会继续做我想做的事啦，包括可能有些朋友知道过去这几年其实我都在北角的一间咖啡馆搬屋里面去，每一个月都会有一场的思想沙龙啦，咁呢个亦都系开创咗一个比较新嘅一个公共嘅讨论嘅空间。然后我哋嘅过去呢半年入面，我喺 Zoom 入面呢系做咗好多唔同嘅公开嘅讲座，唔单止系香港，亦都系面向中国大陆嘅读者。当然我可以想象就系嚟緊面对嘅压力会越嚟越大。但我諗最起码我自己都仍然希望自己即是可以发挥到的空间里面尽量去多做啦。尤其我想处境越来越艰难的时候，就更加见到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咯。 咁啊，政治哲学咧就要讨论一个人觉得一个理想的社会啦、理想的制度啦，应该是怎么样。咁啊，当然啦，而家嘅社会充斥住好多个无力感，有好多人想改变现状啦，但系又觉得又冇可能做得到。咁喺呢个时候，如果我哋讨论政治哲学，我哋去关注人嘅价值、人嘅理想社会系点样样，甚至我哋可能去讨论民主嘅理念，其实又有啲咩意义呢？嗱，周宝松教授就咁样讲。 正正因为我哋嘅社会而家咁差，我哋嘅社会面对啲咁大嘅挑战、咁大嘅难题。其实我们反而更加需要一些严肃认真的思考，甚至比我们以前是更加迫切的。如果你是一个太平盛世，每个人都是可以过一些很安乐日子的时候，其实我们没什么必要去面对或者日日都思考这么艰难的话题的。因为个制度已经不错了，或者个政府已经不错了，那我们可以在自己的个人生活里面过一些我们叫做小确幸的生活，其实是很开心的，是不是？但现在不是嘛。现在的社会大家都知道出了很大的问题，既有的一些很重要的价值受到很大的挑战。而我们这么多年以来一路争取的，譬如真普选香港人希望有真正的高度自治你会发觉其实这些问题呢变得越来越迫切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置身事外的时候，在这个这么大的环境之下呢，咁如果你又觉得你想出一分力，或者我哋想去做一啲改变嘅时候，我哋自己需要问自己一啲问题，即係我哋首先要了解我哋嘅世界现状系点样啦。然后我哋要知道自己所争取嘅价值，或者我哋所捍卫嘅价值点解系值得我哋继续坚持落去啦。然后我哋对于未来嘅社会发展，或者我哋进一步走落去嘅时候，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世界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图像，我们需要有一些的想法。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想法，或者我们对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没有一些最基本的认识和判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下一步会怎样走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呢，似乎没有其他的方法，除了我们大家去认真思想。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会给多些力量给我们，因为你知道自己所坚持的是对的。甚至我亦都面对个社会入面好多同你唔同意见唔同观点嘅人呢，你唔系咁知道点样去说服佢哋， 或者同佢哋交流，而令得大家找到一个比较认同的方向，然后一起走下去。 我们的黄金时代这一本书在2019年出版，来到今时今日其实都还有很多读者在看这一本书，也是一本相当受欢迎的作品。那我就会想问一问周教授，面对今时今日的读者，会不会有什么说话想跟大家讲呢？ 我跟很多香港人一样，在香港这个地方成长，在这个地方接受教育，然后在这个地方贡献自己的一分的力量，希望这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可以变得更加合理，变得更加好。所以很多香港人的感受也都是我的感受，很多香港人面对的挫折也都是我的挫折。在过去这一年，在很多的场合里面见到很多很美丽的香港人的面孔，为了这个地方付出了很多。所以一个这么艰难的时候，的确我有一个很真实的感受，就是我们坐在同一条船里面，我们共同经历着一些很艰难的环境，然后我们是很需要大家彼此扶持，彼此打气，然后咬住牙根一起走下去。即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没可能够预计到前面的路会是怎样。我们不一定知道春天几时会来，甚至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其实是在一条很长很长的隧道里面走到哪一个位置，我们几时才可以见到出口。所以的确是一个很考验我们的时代。但是正如我这本书所讲，在一个最艰难的时代呢，令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平时的生活里面呢见不到的东西。香港人不再是以前的香港人，甚至我会觉得其实我们现在是一个新的香港人，我们大家是坚持着一些可能以前的香港不会这样坚持的价值。我们对于香港的感情爱可能是我们自己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我自己虽然讲不到一些令得大家很开心的一些打气的说话，但是最问我这个 moment 的心态，就是很愿意跟这个城市里面所有其他热爱自由的香港人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我人生里面一个很大的荣幸。 咁啊，恭喜咧，周宝松教授嘅《我们的黄金时代》获得第十三届香港书奖啊！嚟到节目嘅尾声，送上王菲嘅《约定》，咁啊，同周教授《我们的黄金时代》一样，献俾所有正直、善良同埋好可爱嘅香港人。 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喺开卷乐同大家见面，拜拜。 还记得街灯照